熊廷弼当时刚回来，还没进号子。袁崇焕上门的时候，他并没在意。在他看来啊，这位袁处长不过是前往辽东挨踹的另一个菜鸟，所以他问：“你去辽东有什么办法吗？”袁崇焕思考片刻，回答道：“主守后战。”袁廷弼跳了起来，他兴奋异常，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这个人已经找到了制胜的道路。所谓主守后战，就是先守再攻，说白了就是先让人打，再打人。这是句十分简单的话，真理啊往往都很简单。正如毛泽东同志那句著名的军事格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很简单，很管用。一直以来，明朝的将领们绞尽脑汁，挖坑、造枪、练兵啊，修碉堡，只求能挡住后金军前进的步伐。其实啊，要战胜天下无双的努尔哈赤和他那些可怕的骑兵，只要这四个字。这四个字，他们并非不知道，只是不想知道。作为大明天朝的将领，对付辽东地区的小小后金，即使丢了铁岭、丢了沈阳、辽阳，哪怕辽东都丢干净，也要打。所以，就算萨尔虎死十万人，沈阳死六万人，也要攻。这不是智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后金军队呢，不过是抢东西的强盗，努尔哈赤是强盗头子，对付这类货色呀，怎么能当缩头乌龟呢？然而袁崇焕明白啊，安努尔哈赤的实力和级别，就算是强盗也是巨盗。他还明白啊，缩头的并非一定是乌龟，这个毒蛇在攻击之前也要收脖子。后金骑兵很强大，强大到明朝骑兵已经无法与之对阵。努尔哈赤很聪明，聪明到这个世上已无几人能与之抗衡。抱持着这种理念，袁崇焕来到辽东，接受了孙承宗的教导。在这里，他掌握胜利的手段，寻找胜利的帮手，坚定胜利的信念。而与此同时，局势也在一步步好转。袁崇焕相信，在孙承宗的指挥下，他终将看到辽东的光复。然而，这一切注定都是幻想。天启五年十月，他所信赖和依靠的孙承宗走了。走时啊，袁崇焕前去送行，失声痛哭。然而孙承宗只能说：“事已至此，我无能为力。”然而高帝来了，很快他就看见高大人丢弃了几年来他为之奋斗的一切：土地、防线、军队、平民，毫不吝惜，只为保住自己的性命。袁崇焕不撤退，虽然他只是个无名小卒，无足轻重，但他有保国的志向、制胜的方法以及坚定的决心。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在这里默默学习，默默进步，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所以我不会撤退，即使你们全都逃走，我也绝不撤退。我一人足守此，独我孤城，以当鲁尔。现在履行诺言的时候到了。但这个诺言是很难兑现的，因为两个月后他获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天启六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来了，带着全部家当来了。这个根据史料分析，当时后金的全部兵力，如果加上老头小孩残疾人呢，大致有十万左右，而真正的精锐部队约有六七万人。努尔哈赤的军队人数共计六万，号称二十万。按某些军事专家说法，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骑兵部队。对于这个说法，我认为比较正确。理由呢，十分简单啊，对他们而言，战争是一种乐趣。由于处于半开化状态，也不在乎什么诗书礼义、传统道德、工作单位，打小就骑马，骁勇无畏，说打就打，绝不含糊，更绝的是家属也大力支持。据这个史料记载啊，后金骑兵出去拼命前呢，家里人呢从不痛哭流涕，悲哀送行，也不抱怨政府，这个老老少少都高兴的不行，跟过节似的，哎，就一句话，多抢点东西回来。坦白的讲啊，我很能理解这种心情，啥产业结构都没有，又不大会种地，做生意也不在行，不抢怎么办呢？所以他们来了，带着强掠的意图，锋锐的马刀和胜利的信心。努尔哈赤是很有把握的，此前呢，他已等待了4年。自孙承宗到任时起呢，一个卓越的战略家从不会轻易冒险。努尔哈赤符合这个条件，他知道孙承宗的可怕，所以从不敢惹这人。但是现在孙承宗走了，当年秦桧把岳飞坑死了，多少呢还议了和，签了合同，现在魏忠贤把孙承宗整走，却是毫无附加值，还附送了许多礼物，礼单包括锦州、嵩山、杏山、右屯、塔山、大小凌河以及关外的所有据点。这一年努尔哈赤67岁，在目前史料看没有老年痴呆的迹象，他还有梦想，梦想强掠更多的人口、牲畜、土地，壮大自己的子民。站在他的立场上，这一切似乎都无可非议。孙承宗走了，明军撤退了，眼前已是无人之地，很明显呢，他们已经失去了抵抗的勇气。进军吧，进军到前所未至的地方，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无人可挡。一切都很顺利，后金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大大小小的据点，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直到正月23日那一天，天启6年正月23日，努尔哈赤抵达到了宁远城郊，惊奇地发现这座城市依然有士兵驻守，于是他派出了使者。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写出了如下的话：我带20万人前来攻城，必破此城，如果你们投降，我给你们官做。在这封信中呢，他没有提及守将袁崇焕的名字，要么是他不知道这个人，要么是他知道却觉得此人不值一提。总之啊，在他看来，袁崇焕还是方崇焕都不重要，这座城市很快就会投降，并成为努尔哈赤旅游团路经的又一个观光景点。3天之后，他会永远记住袁崇焕这个名字。他原以为要等一天，然而下午城内的无名小卒袁崇焕就递来了回信：这里原本就是你不要的地方，我既然恢复，就应当死守，怎么能够投降呢？然后是幽默感：你说有20万人，我知道是假的，只有13万而已，不过我也不嫌少。努尔哈赤决定要把眼前这座不听话的城市以及那个敢调侃他的无名小卒彻底灭掉。他相信自己能够做的这一点，因为他已确定啊，这是一座孤城，在他的前方和后方呢，没有任何援军，也不会有援军，而且在城中抵挡的只是一名不听招呼的将领和10000多孤立无援的明军。6年前在萨尔虎，他用40000多人击溃了明朝最为精锐的12万军队，连在朝鲜打得日本人屁滚尿流的名将刘岩 也死在他的手上。现在他带领60000精锐军队一路所向披靡，来到这座小城，面对着近10000多人的守军和一个叫袁崇焕的无名小卒，胜负毫无悬念。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以及他手下的四大贝勒，还有明朝的高帝，甚至孙承宗，都持相同的观点。毛泽东主席说过，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袁崇焕是相信光明的，因为在他的手里有4种制胜的武器。第一种武器叫死守啊，简单说来呢，就是死不出城，任你怎么打，哎，我不出去，死也死在城里。虽然这个战略比较怂，但很有效。你有60000人，我只有10000人，凭什么出去让你打？有种了你打进来，我就认输。他的第二种武器呢，叫红衣大炮。大炮啊，是明朝的看家本领，当年打日本的时候啊，就全靠这玩意儿，把上万个鬼子送上了天，杀人还兼带毁尸功能，实在是驱赶害虫的半利器。但这招在努尔哈赤身上就不大中用了，因为日军的主力是步兵，而后金都是骑兵，速度极快，以明代大炮的射速和质量，没打几炮，马刀就招呼过来了。袁崇焕清楚这一点，但他依然用上了大炮，进口大炮，红衣大炮，也叫红衣大炮，纯进口产品，国外生产，国外组装。我并非瞧不起国货啊，单就大炮而言呢，还是外国的好。其实明代的大炮啊，也还凑合，在小型手炮上面，就是小腹量机，还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但像大将军炮这种大型火炮就出问题了，这是一个无法攻克的技术难题。炸膛，大家要知道啊，当时的火炮啊，要把炮弹打出去，就要装火药，炮弹越重，火药越多。如果火药装少了，没准啊，这个炮弹刚出炮膛啊，就掉地上了啊，最大杀伤力也就是砸人脚面骨。可是要装多了，由于炮管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就会内部爆炸，也就是炸膛。用这个哲学观点讲啊，这是一个把炸药填入炮膛，却只允许其冲击力向一个方向前进的二律背反不论。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啊？我不知道，袁崇焕应该也不知道，但外国人知道，他们造出了不炸膛的大炮，并几经辗转落在了葡萄牙人的手里。至于这炮到底是哪儿产的，史料呢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荷兰，有的说是英国，罗尔斯、罗伊斯还是菲利普啊，这都无所谓，好用就行啊。据说呢，这批火炮共有30门，经葡萄牙倒爷的手卖给了明朝，拿回来试验，当场就炸膛了1门。绝不能迷信外国货啊，剩下的倒还能用。经袁崇焕请求，10门炮调到宁远，剩下的留在京城装样子。这10门大炮里，有1门大炮终将和努尔哈赤结下不解之缘。为了保证这个大炮好用啊，袁崇焕呢还专门找来了一个叫孙元化的人。按照惯例呢，买进口货都要配发中文说明书，何况是大炮啊。这葡萄牙人呢很够意思，虽说是二道贩子，没有说明书，但可以搞培训，就专门找了几个中国人集中教学，而孙元化就是葡萄牙教导班的优秀学员。袁崇焕的第3种武器叫做坚壁清野。为了保证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喝到一滴水，袁崇焕命令烧毁城外的一切房屋草料，将所有的居民转入城内。此外呢，他还干了一件此前所有努尔哈赤的敌人都没有干过的事，清除内奸。 努尔哈赤是比较喜欢耍阴招的人，对派奸细里应外合呀很有兴趣。此前的抚顺、铁岭、辽阳、沈阳、广宁都是这样拿下的。努尔哈赤不了解袁崇焕，袁崇焕却很了解努尔哈赤，他早摸透了这招，便组织了锄奸队，挨家挨户查找外来人口，遇到奸细立马干掉，并且派民兵在城内站岗，预防奸细破坏。死守、大炮、坚壁清野，但这还不够，远远不够。努尔哈赤手下六万精兵啊，已经把宁远团团包围，突围是没有希望了，死守是没有援兵的，即使击溃敌人，他们还会再来，又能支撑多久呢？所以最终将他带上胜利之路的是最后一种武器。这件武器啊，从一道命令开始。布置完防务后，袁崇焕呢叫来下属，让他立即到山海关找到高帝，向他请求一件事。这位部下清楚啊，这是去讨援兵，但他也很迷茫，高先生跑得比兔子都快，才把兵撤回去，怎么可能派兵呢？此行必定无果，援兵是不会来的。袁崇焕镇定地回答， 我要你去不是讨援兵的， 请你转告高大人，我不要他的援兵，只希望他做一件事，如发现任何自宁远逃回的士兵或将领，格杀勿论。这件武器的名字叫做决心。我没有朝廷的支持，我没有老师的指导，我没有上级的援兵，我没有胜利的把握，我没有幸存的希望，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不会后退，我会坚守在这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即使同归于尽也绝不后退，这就是我的决心。所以在正月24日的那一天，战争即将开始之前，袁崇焕召集了他所有的部下，在一片惊愕声中向他们跪拜。他坦荡地告诉所有人，不会有援兵，不会有帮手，宁远已经被彻底抛弃，但是我不想放弃，我将坚守在这里直到最后。然后他咬破中指，写下血书，郑重地立下了这个誓言。我不知道士兵们的反应啊，但我知道，在这场战斗中，在所有坚守城池的人身上，只有勇气、坚定和无畏，没有懦弱。天启六年正月24日晨，努尔哈赤带着轻蔑的神情，发出了进攻的命令。声势浩大的精锐后金军随即涌向孤独的宁远城。必须说明，后金军攻城不是光膀子去的，他们也很清楚，骑着马是冲不上城墙的。事实上，他们有一套相当完整的战术系统，大致有三拨人。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国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

天启六年正月二十四日晨，努尔哈赤带着轻蔑的神情发出了进攻的命令。声势浩大的精锐后金军随即涌向孤独的宁远城。必须说明，后金军攻城不是光膀子去的，他们也很清楚骑着马是冲不上城墙的。事实上，他们有一套相当完整的战术系统，大致有三拨人。每逢攻击时啊，这个后金军的前锋呢，都有一种特别的兵种担任，盾兵。所有的盾兵都推着盾车，所谓盾车呀，是一种木车，在后木板的前面呢，镶上几层厚牛皮，泼上水。由于这个木板和牛皮都相当皮实，明军的火器和弓箭无法射破，这是第一拨人。第二拨呢，就是弓箭手，躲在盾车后边，以斜四十五度角向天上射箭，这个射程很远呐，甭管射不射中，射完就走人。最后一拨就是骑兵，等前边忙活完了，距离呢也就近了，冲出去砍人，效果相当好。无数明军就是这样被击破的，火器不管用，骑兵砍不过人家，最后被人给毁灭了。这次的流程大致相同啊，无数的盾兵推着木车向着城下挺进，他们相信呢、城中的明军和以往没什么区别，火器和弓箭将在牛皮面前屈服。然而牛皮破了，驾着云梯的后金军躲在木板和牛皮的后边，等待着靠近城墙的时刻，但他们等到的只是晴天的霹雳声以及从天而降的不明物体。值得庆祝的是啊，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俯视到了宁远城的全貌，在半空中啊，这个宁远城头的红衣大炮以可怕的巨响喷射着灿烂的火苗，把无数的后金军、他们破碎的盾车以及无数张牛皮都送上了天空，然后是地府。关于红衣大炮的效果啊，史书中的形容相当贴切且耸人听闻，至处遍地开花，尽皆糜烂。当第一声炮响的时候，袁崇焕呢不在城头，他正在接见外国朋友朝鲜翻译韩元。巨响吓坏了朝鲜同志啊，他惊恐地看着袁崇焕，却只见他一张笑脸以及轻松的三个字：贼至矣。几个月前，当袁崇焕决心抵抗之时，就安排了防守体系，总兵满贵守东城，参将祖大寿守南城，副将朱福守西城，副总兵朱梅守北城，袁崇焕坐镇钟楼，居高指挥。四人之中呢，以满贵和祖大寿的能力最强，他们守护的东城和南城也最为坚固。后金军是很顽强的，在经历了重大打击后啊，他们毫不放弃，踩着前辈的尸体继续向城池挺进。他们选择的主攻方向是西南面，这个选择不是太好，因为西边的守将是朱府，南边的守将是祖大寿，所以守护西南面的是朱府和祖大寿。更麻烦的是啊，这个后金军刚踏着同志们的尸体冲到城墙边，就陷入了一个奇怪的境地。攻城的方法大致呢是一方架云梯拼命往上爬，一方呢扔石头拼命不让人往上爬，只要皮厚硬头皮冲上去就赢了。可是这次不同啊，城下的后金军惊奇地发现呢，除顶头挨炮外，他们的左侧、右侧甚至后方都有连绵不断的炮火袭击，可谓全方位、全立体，无处躲闪，痛不欲生。这个痛不欲生的问题曾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啊，我去了一趟兴城， 就是宁远城啊，又查了几张地图，解了。简单的说，这是一个建筑学问题。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啊，应该画几个图。可惜呢，我画的太差啊，也不好拿出来丢人。咱们就用声音，用嘴来描述，你呀能听懂就行了。大家知道，一般的城池啊是口字形，四四方方，一方爬，一方不让爬，比较厚道。更猛一点的设计，是凹形字，凸凹的凹。那么敌军进攻此类城池时呢，如进入鳌门，就会受到左、中、右三个方向的攻击，那是相当的难受。这种设计常见于大城的内城，比如北京的午门、西安古城墙的瓮城啊，就是这个造型。或者是城内有点兵，没法拉出去打，又不甘心挨打，也这么修城，杀点敌人呐，好过把瘾。但我查过资料啊，兼实地考察之后才知道啊，创意是没有止境的。宁远的城墙大致是个山字，大山的山字，也就是说，在城墙的外边伸出去一道城楼，在这座城楼上派兵驻守会有很多好处，比如敌人刚进入山字的两个入口时啊，就打他们的侧翼，敌人完全进入后就打他们的屁股，如果敌人还没有进来，在城头上架门炮，可以提前把他们送上天。此外啊，这个设计还有个好处，敌人冲过来的时候，有这么个玩意儿，可以把敌人呢分流成两截，分开打。当然疑问也是有的，比如把这个城楼啊修得如此靠前啊，几面受敌，如果敌人集中攻打城楼该怎么办呢？答案是随便打，哦，无所谓，因为这座城楼伸出去就是让人打的。而且我查了一下，这座城楼可能是实心的，下边没有通道，士兵调遣都在城头上进行，也就是说，即使你把城楼拆了，也得接着啃城墙，压根儿就进不去城。哎呀呀！我不知道这城楼啊是谁设计的，我觉得这个人呐、啊、比较狠呐、啊。除地面外啊，后金军承受着来自前后左右上五个方向的打击，这上就指天上啊，他们能够得到的唯一遮挡就是同伴的尸体，所以片刻之间已经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然而进攻者没有退缩，无功而返，努尔哈赤的面子切不管，啥都没弄到，回去怎么跟老婆孩子交代啊？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后金军终于爆发了。虽然不断有战友飞上天空，但他们在尸体的掩护下，终究还是来到了城下，开始架云梯。然而炮火实在太猛啊，天上还不断的掉石头，弓箭火枪不停地打，刚架上去就被推下来，几次三番，他们爬墙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打击，于是决定改变策略，钻洞。具体施工方法是啊，在头上盖牛皮木板，用大斧刀剑对着城墙猛劈，最终的工程目的是把城墙呢凿穿。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工程，头顶上经常高空抛物不说，还缺乏重型施工机械，就靠人刨那是相当困难的。但后金军用施工成绩证明，他们之前的一切胜利都不是侥幸取得的。在寒冷的正月，后金挖墙队顶着炮火，凭借刀劈手刨，竟然把坚固的城墙挖出了几个大洞。按照这个史料的说法是凿墙缺二丈者三四处，也就是说两丈左右的缺口啊，挖出了三四个。明军毫无反应，不是没反应，而是没办法反应， 因为城头的大炮是有射程的，敌人若贴近城墙就会进入射击死角，炮火是打不着的，而火枪弓箭都无法穿透后金军的牛皮，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紧张施工，毫无办法。就古代城墙而言呢，凿开两丈大的洞就算是致命伤了，一般都能塌掉，但奇怪的是洞凿开了，城墙却始终不垮，原因在于天冷，很冷。按史料分析啊，当时的温度大致在零下几十度，城墙的地基被冻住了，所以不管怎么凿就是垮不下来。但袁崇焕呢很着急，因为指望老天爷毕竟是不靠谱的，按照这个工程进度，没过多久城墙就会被彻底凿塌，六万人拥进来说啥都没用了。目前当务之急要干掉城下那帮牛皮护身的工兵，然而大炮打不着，火枪没有用，如之奈何。关键时刻群众的智慧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城墙即将被攻破之际，城头上的明军突然想出了一个反击的方法。这个方法有如下步骤：先找来一张棉被，铺上稻草，并在里边裹上火药，拿火点燃，扔到城下。棉被、稻草加上火药，无论是材料还是操作方法都是平淡无奇的，但是效果是非常恐怖的。几年前呢，我曾找来少量的这个材料亲手啊试验过一次，这次试验的直接结果是啊，我再没有试过第二次，因为这个燃烧的速度和猛烈程度只能用可怕两个字形容啊。特别提示，该试验相当危险，请勿轻易尝试，切勿模仿，特此声明。这个明军把这个棉被卷起，点上火扔下去，转瞬间壮观的一幕出现了。沾满了火药的棉被开始剧烈燃烧，开始四处飘散，飘到哪里就烧到哪里，只要沾上就会陷入火海，即使就地翻滚也毫无作用。在冰天雪地的严寒中，伴随着恐怖的大炮轰鸣声，一道火海包围了宁远城，把无数的后金军送入了地狱，英勇的后金攻城队全军覆没。这种临时发明的武器就是鼎鼎大名的万人敌，从此它被载入史册，并成为了世界上最早的燃烧瓶的雏形。眼前这一切啊，都超出了努尔哈赤的想象以及心理承受程度。万历十二年，他25岁，以13副盔甲起兵，最终呢杀掉了仇人尼堪万兰，而那一年呢，袁崇焕才刚刚出生。他跟随过李成梁，打败过杨镐，杀掉了刘景、杜松，吓走了王化贞。当他完成这些丰功伟绩、名声大振的时候，袁崇焕呢，只是个四品文官啊，无名小卒。之前几乎每一次战役啊，他都以少打多，以弱胜强。然而现在，他带着前所未有的强大兵力，势不可挡之气魄，进攻兵力只有自己1/6的小人物袁崇焕输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小本起家的天命大汗是不会输的，也是不能输的。即使伤亡惨重，即使血流成河，用尸体堆也要堆上城头。所以观察片刻之后，他决定改变攻击的方向，南城。这个决定充分证明啊，努尔哈赤同志是一位相当合格的指挥官。他认为啊， 南城就快顶不住了。南城守将祖大寿同意这个观点。就实力而言呢，如果后金军全力攻击城池一面，明军即使有大炮也盖不住对方人多，失守啊只是个时间问题。好在此前呢，后金军缺心眼儿，好好的城墙不去，偏要往夹角里跑，西边打南边也打，被打个乱七八糟。现在他们终于觉醒了，知错就改的后金军转换方向向南城涌去。我到宁远时啊，曾围着宁远城走了一圈，没掐表啊，但至少得半小时。宁远城里就一万多人，分摊到四个城头也就2000多人，以每面城墙1公里长计算呢，每米的守兵呢大致是2人啊，这是个最乐观的估算。所以根据数学测算呢，面对6万人的拼死攻击，明军是抵挡不住的。这个事情的发展与数学模型啊差不多。初期啊惊喜之后，后金军终于呈现出了可怕的战斗力。鉴于上边经常扔万人敌，墙就不去凿了，改爬云梯。冲过来的路上被大炮轰死一批，冲到城角被烧死一批，爬墙被弓箭火枪射死一批，没被轰死、烧死、射死的接着爬。与此同时啊，后金军开始组织弓箭队对这个城头射箭，提供火力支援。在这种拼死的猛攻下，明军开始大量伤亡，南城的守军损失达1/3以上，许多后金军爬上城墙与明军肉搏，是形势十分危急。祖大寿战败前，袁崇焕赶到了。袁崇焕并不在城头，他所处的位置呢在宁远城正中心的高楼。这个地方我曾经去过啊，登上这座高楼可以清晰地看到四城的战况。袁崇焕率军赶到南城，在那里呢他投入了最后的预备队，长久以来的训练终于显现了效果。在强敌面前，明军毫无畏惧，与后金军死战，把爬上城头的人赶了回去。与此同时啊，为遏制后金军的攻势，明军采取了新战略，火攻。明军开始大量使用火炬，除大炮、万人敌、火枪外，火球甚至火把，但凡能点燃的就往城下扔。这个战略是有道理的，你要知道这是冬天，而冬天时后金士兵是有几件棉衣的。战争是智慧的源泉。很快啊，更缺德的武器出现了，不知是谁提议啊，拉出来几条长铁锁，用火烧红了，甩到城下，用来攻击爬墙的后金士兵。于是壮丽的一幕出现了，在北风呼啸中，几条红色的铁锁在南城飘扬，它甩向哪里，惨叫就出现在哪里。在熊熊的烈火之中，后金的攻势被遏制了，尸体堆满宁远城下，却始终未能前进一步，直至黄昏。至此宁远战役已进行一天，后金军呢伤亡惨重，死伤达1000余人，却只换来几块城砖。然而战斗并没有结束，愤怒至极的努尔哈赤下达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命令，夜战。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2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

着柳絮呀，校园漫着藤萝一树下，小小溪嫣然牵引蝴蝶忙，何时到街桥引我新佳娘。 那月影穿梭过眉黛说，格外一袭白裳未动浪，不辞冰雪为情热心难忘，盼年年岁岁为我着红妆。 只见此曲弦，妙语似珠帘，一笔写进心底十万千，心相印两点，知己换红颜， 一双素手与抚平眉宇间， 柳絮铺满天，细开鬓底帘，于是比一帘之间誓约。坐看之归雁， 小雨双栖蝶， 亲切与我共执手度流年。秋水清香，淡群芳，却是无心在流绿夜成行，一朝入后门，从此不相忘。 真情不忍永负天一亮，情丝缱绻无声是归乡，风清月朗是空闻配冥想，不知故心人今夕在何方。 青梅未已散，竹马今何在，一道红墙永隔人不换，庭内泪着眼，院外愁成海，一阙留至此听谁复弹来。昨夜至轻叹，今宵无人待，徒留一铺月华倚我怀。一带一双眼，此生已难测，今且与我寻往日旧梦幻。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爸爸，这花怎么蔫儿啊？ 这地方没有阳光，土壤也受到了污染，所以就枯萎了。 哎呀，叶子上还有好多小虫子呢。 来，咱们把它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换上新鲜肥沃的土壤，再喷上农药，用清水浇灌，过不了多久，花儿就会重新露出笑脸了。 好嘞。 阳光雨露滋润一片净土，抵御腐败，孕育廉洁之花。 北京时间9:00 FM 986